潮起40年，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带 要喝啥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、你说谁这是谁呀、啊、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，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王音默默地跪在江南大侠吕留良的背后，等着求老剑客收自己为徒。周围的茶客和伙计也纷纷帮忙，提醒老剑客注意到王音。那么在大家伙一起的努力之下，这吕老剑客又会不会答应收王音为徒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这儿伙计一知会老爷子，老爷子见台阶也得下呀。您起来，您起来，你干嘛跟我这跪着？你是干嘛的？王爷说：“我什么也不干，我就听说您是剑客，我打算拜您为师，跟您习武。”哦，跟我习武啊？你住哪儿了？我这蹲小店呢，小店里都有什么？有我的铺盖。哦，好吧，你回去取你的这个，铺盖卷儿。然后呢，你跟人打听上普陀寺跟我相会，我先送大师傅回庙。那完了事儿，完了事儿，你跟我上家去啊，我教你武术啊。啊？您同意了？啊？那这还费什么事啊？你不就是要跟我学吗？我乐意教你，这上我们家打这我就教你呗。这么容易？我认为得费六车化呀。得跪一个丁草木烂海枯石烂的，得这样啊。没有啊，就一问我你是干嘛的，我是打算拜您为师的，走不上家学去吧，就同意了。不对，说瞎话。老头蒙我，我回小店了，我上普陀寺那儿，我等吧，啥等半天他不来，我不回小店。干嘛呀？我跟着您，我跟着您一块儿送大师傅回庙。哎呀，没这大师傅我收不了你。这大师傅都告诉我了，我不能跟你说。大师傅会瞧相，他瞧你不错，我才能收你呢。你放心，我跑不了。这楼上人都认得我。 哦， 都认得您，怎么没人过来跟您打招呼呢？啊，可说呢。你吃了饭没有？我啊。他是吃了没有啊？甭含糊说呀，你愿意外边吃呢？你身上带多少钱？我还有个几十两银子啊，都吃了。什么好吃吃什么，什么贵点什么，可着你这几十两银子全花了，到我们家就不用花你的钱了。是我到您家是不用花我的钱呀，我到不了您家怎么办呢？你这还是不放心呢。 我跑不了，你放心就是了。当着大家伙我这么大剑可不能胡说呀。好，这回小店取行李，他这送和尚。普陀寺门口小孩来了，王爷跟我回转家中。到家里边又略问了问，你的家乡住址姓什么叫什么都练过什么，给老爷子这么一练，哦，那你是慕名而来找我，你为什么跟我学呢？我这个听说您是剑客，跟您学才能出人头地。另外呢，我有一脚之仇，我听听，我在家里边是跟着一个李龙李虎哥俩练武，我们同门有个师兄弟是我们掌柜的儿子，叫孙知孙茂昌，他自己下私功，我们哥俩这一动手踹我一跟头，踹我一跟头不太紧要，他拿话含着我，他说我平常下私功下的不够，我因为这一句话一生气，我跑出来跟您练，不为别的，我就为赢他。剑客一听这和尚全瞧对了，就为赢他又至于拜我吗？你打算跟我这学多长时间呢？学到能赢他为止。老头一琢磨，要想赢这孙知孙茂昌，你们同堂学艺，就让他功夫比你现在强，也强不了太多，我算你俩打他一个，他有这能耐，那么我要教你有个月七成的回去，估计就能赢他。可老头心里话说，你也忒拿我不当回事了，这孩子也实诚，倒不是那说瞎话的孩子，就为赢这孙茂昌拜剑客。回头我出去我收了你了，人家一问这谁徒弟，这是江南大侠吕留良吕大仙的徒弟，就这能耐啊，光赢得了孙茂昌上哪露脸去啊？嗯，好吧，赢他好办，我教你个三招两式就能赢他，就把你现在这个练的稍微的给你点拨点拨就够赢他，可那不成啊，我既答应了教你，怎么你也得练的有模有样的我才能放你回去呢。嗯，行了，我看看你可不可造就吧。这王英这人呐，还是能吃苦，在吕留良家里边什么活都干，教他练功啊他也能咬牙真练，吕留良给留的作业呀，那完成没留的也自己也练，老头还挺喜欢的，喜欢的这股韧劲，但老头知道他一教一造怎么办，从来不夸他不表扬，就怕他翘尾巴，就这么一教啊，老头啊还真教了十年，这一口刀放到江湖上头，王英就够个侠客身份，能耐可不小，长拳短打挨帮几靠，马上部下尤其这口单刀颇有心得，那种窃喜在老师面前可没露过，老头一瞧啊差不多了，他也就练到这份上了，虽然我不是很认真教人，可认真学，我有点对不住这孩子，赢孙茂昌那是有富裕了。我跟你说点事儿，师傅您说你要跟我练也就练到这儿了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看这个或文或武光练不行，说现在话您都懂，得实践去，哎，理论加实践，你呢到用的时候跟你练的时候两码事，你比如你写文章，因为老头文武双全，你平常写老师给你批改，写得好老师也是几句批语，写得不好老师也是几句批语，可有一节，这是你给老师交作业老师看，这叫练，到真用的时候，什么时候用？科考，这篇文章写好了中了，自此升官发财啊，这个前程似锦，说这篇文章写得不好，名落孙山，一蹶不振，前程尽丧，就完了，这辈子就许交代了。这还是一般的考试，重要的考试，这一篇文章，或者你已经当了官了，写好了，皇上一看，大加赞赏，加官进禄。这篇文章，这奏折写得不好，不对皇上心气儿，皇上一歪歪嘴儿， 护灭九族，抄家问斩，一个人完了，一家子因你全完了。这就是实战跟练两码事，这是于文。于武呢，老师给你喂招，这招你没接住，老师一掌把你打出去了，我也不使真力，你这招接住了也不过就是练对了而已，真要练可不行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，丢人是小，有性命之忧，更何况真要说有仇杀敌对之时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一个不到当时，重则丧命，轻则重伤，所以这不是玩笑。你跟我练十年，这口刀也很不错了，你总要出去闯练闯练，在外边跟人一动手，你就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。另外你不经这番闯练，你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，外边有多少高人，等你自己知道外边有高人了，你再回来找我再学来，哎，那会儿我真教你了，你现在就练到这儿。王英一听这道理说得很明白喽，那老师您看我上哪儿闯练闯练去呢，我就背着这一口刀我就满世界转上去，只要会练我就跟人练练，那也别介，你这个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，是不是帝王不买卖与十家，你是剑客徒弟，英明是个少剑客，你怎么也得有用武之地，这么办吧，我有个朋友，我这朋友开个镖局，哎，我这朋友呢在这个江西南昌，南昌府呢这儿有一个胡金英跟我不错，胡金英是镖主，掌中一条金枪啊，金枪镇江西，有两下子，这么着，我写一封荐信，我把你推荐到胡镖主的镖局子，你跟那儿当一趟子手，混二年的你来个镖师，你先闯练几年，就凭我吕留良的徒弟，哎，老胡再带着你，你必有一番作为就是了。好啊，那师傅您收来给写封信吧。这么着，吕留良给金枪镇江西呀，胡金英写封信说，我有一徒弟叫王英，跟我练十年，武艺不错，你那儿你看看呀，给来个差事，哎，推荐信，去吧。王英拿老师这封信辞别恩师，这就登城，由浙江杭州启程够奔江西南昌府，到南昌府一打听镖局的人给让进去了，胡镖主亲自迎接，说您怎么回事，我姓王，我叫王英，奉师命前来看您。哦，你老师哪位？江南大侠徒不言师，我老师姓吕，吕大先生。嚯，现有亲笔书信呈在您老面前，把书信接过来，道完法，扯去了封皮，抽出信瓤，字字行行写得清楚，一看确实是吕留良的亲笔。这个徒弟跟他练十年一口刀，要是这老爷子说不错，那一定是不错，搁一般人你得练练我瞧瞧，这不敢让练，剑客徒弟我让练练，练完我没瞧见过怎么办呀好吧，没别的说，我这事儿呢我老师心里边写得很清楚，您分心受累，您看您让我来个什么活，嗨，先住下，先熟悉熟悉环境，我给你把这些个同仁们请出来，大伙引荐引荐，镖局的人位还真不少啊，连上带下好几十位，大半都会练，除了后边有几个伺候的伙计啊跟厨子不会，剩下都是镖师烫子手，彼此一指引，大伙一看王英或少剑客，人也精神，武艺也好，精神足满，大伙都要亲近亲近，今儿这请明那请，打胡镖主往下说练的就是十来天，天天吃请，什么事儿没有。王英一瞧，我来我算干嘛地的，人都管我叫少剑客，挺恭维我，也没人问我您练刀，您这刀练怎么样，我想露露我这刀啊，我看他那儿也有来啊，交钱的，交定金的，验镖的，然后啊，这个人家起镖走了的，也有保镖回来的，怎么哪档子事都没我的呀， 胡镖主，您看我干点什么？您拉踏踏实实住着，住着住着。这胡金英怎么意思呢？胡金英心里话说，这不好安排。你让他现在就保镖，你让他当烫子手，谁领导他？镖师里比他能耐大，但他少剑客，武功深不可测。我这手里这镖师没一个少剑客的。你让他当镖师，他没干过，他外行啊，非惹祸不行。少剑客冲着老剑客的面子，还不能慢待了。吃得好，住得好，等于当闲人这么养着，哎，供着他。胡金英存着这份心呢，也不算不对，他还受不了。他是年轻有为啊，跟老师练这十年，可以说意满心足。本来认为挺费事拜师，没想到这一拜就拜成了，一练就十年。他想露露，又过半个月，这连前带后一个来月了，实在寸不住了。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。胡镖主说什么事？不成我走吧，我白拿您这一月饷，一日三餐仨包俩倒，我这不像话呀！这个我挣您这俩钱啊，我脸上发烫，这个不合适，这等于我吃闲饭，你说是不是？您哪么您？别拿我当少剑客，劈柴挑水我也算出把力气，寻耕走仇我下夜值个夜班也算我负点责任呢。跟着押镖，别说我干的什么，说有贼了我抵挡一阵，就是跟着走一趟我还落辛苦二字呢，我也熟悉熟悉道路啊，您让我也得入行啊。您别拿我当少剑客，您有老前辈带着我领着我没事，我吃得了苦。胡金英一听啊，是怎么个道理，可真不敢用啊，高了不成低了不成。哎，您这样吧，您等信儿，这两天有合适的派您一个。刚说完这话没三天，来一趟镖。嘿，这趟镖太巧了，怎么两万现银子，不高不矮不大不小，说这趟镖真丢了，我胡金英也赔得起。说为这两万银子，江湖上的人跟我为仇作对，人家也犯不上，跟我金枪镇江西大动干戈，真有巨贼为这两万银子惦记上了，人也看不上，寻常的毛贼也不敢打我的主意。慢说有一少剑客保着，就凭我一杆镖旗，他也不敢动我这趟镖。这趟镖呢，去的地方也巧了，去哪儿啊？去漳州。他是漳州人，这个王英本身就是漳州人，跟着剑客外边杭州十年，跟我这待一个月没回过家，您也回家瞧瞧，您跟这趟两万银子镖，而且道路熟悉呀，那就省很大事了。说验路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这有一老人，有一赵大个儿，姓赵，赵镖师，大个子，武艺不错，老江湖，哪有占山的乐草的全都清楚，对于镖行是老在行，有个外号叫活地里图，走哪儿去哪儿全知道，走不丢，让他跟着。哎，再给这个少剑客呢指点指点，这趟镖太巧了，他去正合适，打这儿是他让他入行啊。可是呢，人家出保这位呢，人家要保镖的，人家打那能跟谁跟着去？跟您说，我们舍不得，我们镇镖局就指着这位呢。连我，您别看我是个镖头，我是这镖局镖主，连我都不算，我卖的是一张老脸，江湖上朋友买我一个小面子。我叫金枪镇江西，我叫胡金英。哎，实际要说能为，我们这儿有一位少剑客，江南大侠吕留良的高祖，人家叫啊单刀王音，王音其实没号，瞎给起一口单刀，出神入化，神鬼莫测了。就您这两万银子我太重视了，亲自让他护送这趟镖。这个本主乐意啊，痛痛快快的叫定钱，两万镖银送来了。这验镖吧， 彼此一给指引，人家一看王英或少将可派头还真足，挺精神，蛮信任。那里的情况呢跟王英也交代清楚了，去漳州，您回老家。另外呢让赵德个跟着您，赵德个是我这一老人，活地里头磕坎麻杂地方犄角旮旯全抖得过，尤其这趟去漳州啊，战神为王，落草为寇的他都熟悉，您放心吧，没事，该拜山拜山，您有什么事您就跟他打听就得了。王一听行了，该着露脸。哎，这头一趟两万银子不解渴，小点儿，我恨不得我这头一趟啊，哎，四百吨药材，二吨细软，哎，弄他几十万两银子，国库躺银才合适呢。得了，就这么办吧，您叫我吧。打这儿说把镖银都验完了，起了垛子，哎，这个专门有负责管牲口的，那是外行，别看两万银子派不了多少人，就是王英赵德个带俩趟子手，四个人连这管牲口的这一行人加一块不多十个人，可就顺南昌啊起了镖了。头了呢就是赵德个，赵德个长着镖旗，一喊威武二字，这个镖一站一站往下走，该卷旗卷旗，该拜山拜山，沿路无数，来到了漳州地面，天色将晚。这个王英一瞧，好啊，进了城把镖银一交，我这张就拿下来了。镖主说着让我回漳州瞧瞧，我瞧谁呀、啊、我没人呢，我在漳州有点地，因为跟孙宝昌怄气我都卖了，我拜师当盘缠了，老师见那天全吃了。走吧，进城吧。赵德根一拦，您干嘛进城啊？交银子、进不了城，您啊不懂，这种点进城到城里天就黑了啊。对，所以啊赶紧走，不能走，这银子今晚您交不上。为什么呢？没人晚上收银子，人家本家也不收，晚巴场啊目力不够，光线不够，这银子成色看不出来，货物人也不收，真说咱们这趟压的是贵重的药材，人也得白天收，晚上瞧这瞧不真，人怕弄假了。这现银子也如是一样，人家得看这银子成色，人得挨个过等子。别看两万银子不多，就是白天交这点银子，没有俩时辰交不完，这现银现钱的事儿，账目得对得上。我是长狗，跟您说，这会儿您要进了城把人喊起来，人头一下心了骂街，人当您面不说，人也不乐意。真要说盘这银子天亮见，这一宿谁也甭睡。依我说呀，咱们城外头住住店呢，今天晚上咱们加点仔细，这个36拜都拜的不差这一哆嗦，明天一清早赶凉快咱们进城，进漳州城交银子，最多俩时辰，这点事儿就完了。吃完晌午歇饭，咱在城里也不住，咱就往回走了，这趟差事就算拿下来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，我和2035有个约，何牧阳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穿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真切，遇见梦想的明天。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，迈开大步就实现。快把青春充满电。2035有个约，约在心中铺的心。